很抱歉，你的行动没有支援，没有盟友，甚至没有洗车服务。 不用担心，就至十一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三次洗车。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英雄者，就黎明于水火。论三国手游，当有史诗之战场，激变之智谋。无双之动作，握百万雄兵，战天下群雄，即时操控三国动作手游，义薄云天关云长。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意涵，这次能够成为九英代言人，真的非常开心。九英游戏里面，不管是从画面、操作、打斗特技，还有轻功飞起来的感觉，都超级棒的。而且游戏里面的门派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相信大家一定会和我一样喜欢上这款游戏。九英手游今日正式上线，和我一起闯荡江湖吧！九英真经，这是你的江湖。 一会儿我兄弟来斗，你去不了斗着走。 兄弟，谁没几百个兄弟啊？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 让敢称点招。 这比你们那几个人啊！ 兄弟们，给我上！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 约战挺低调。 这是我渴望已久的战斗。是我要的痛快爆发，这是我的自由无限。你准备好了吗？和我一起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蜗牛为梦想而生。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这里是每天跟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继续的光临。代沟这件事儿，以前觉得得超过10年才会有，如今可能觉得2年就有了。没办法，你看新鲜事物流行的速度比多年前要快得太多了，上个星期还是新闻，到了这个星期就已经是成了旧闻了。好在不用追求那些新鲜，也不会对生活造成多少影响。就像关掉了微信朋友圈里的小红点，并不会让你失去多少知道朋友近况的方法，顶多呢是失去那些点赞的机会，而你的那个站在浩海如烟的大拇指头并没有那么的重要。 我只想唱着一首老情歌，让回忆再涌入心头。当时光飞逝，已不知秋冬，这是我唯一的线索。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我说情人却是老的好，曾经沧海桑田恨不了。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愿歌声飞过你左右。 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但求你永远在心中。谁让我宠坏了？ 时陪着我，晴天的时候他陪着我，也陪着小狗出去溜一溜，愉快的心情跟着律动，走在洒满阳光的午后。他总说乖爱情，我的未来不是梦，明明白白我的心愿，我一次爱个够，每天爱你多一些，想你想到 一首歌可以让你听歌的人记住某个瞬间、某段岁月、某种心情。对于写歌的人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些歌就像是他们的日记，记下了一些琐碎，但是让人难忘的片段。等再次碰到有类似经历的人的时候，就像烟花一样炸开了一道灵亮，掀起了一次回味。听到了这首歌，有人想起了一部同名电影，有人想起了生活大爆炸。 There was a child named Bernadette. I heard the story long ago. She saw the queen of heaven once and kept the vision in her soul.Forget.

来自五月天和萧敬腾《凡人歌》。如果说李宗盛那个版本唱出了成熟男人在看破了世态炎凉人生百态之后的无奈和豁达，还有勇敢坚强，那么这个版本更多的是唱给正在跟那些生活当中的困难死磕的年轻人，虽然满头大汗，但是依然带来了一个勇敢的心走下去。一首歌，不同的音乐人可以唱出不同的味道，在不同的听歌人的耳朵里，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 很抱歉，你的行动没有支援，没有盟友，甚至没有洗车服务。 不用担心，就至十一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三次洗车。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8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8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89，摩尔龙。